好，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第84集啊！咁今集咧有我哋做咗四方西啦，咁啊 full team 上阵嘅，咁啊有我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啊？ 简乐夫喺度， 系马世喺度， 仲系咪仲 有个神秘人喺度？ 系啦， 神秘人， 阿神秘人啊，即系系啦，咁今日我哋都系即系呢个叫咩？两岸三地啊，定系？即系呢个 north 唔系 north shore 啦，之后呢个仲有过翻桥啦，仲有香港嘅系啦，因为阿简乐夫去咗香港嘅，所以今日我哋咁样，我哋咁样去安排嘅。咁啊，即系 我就香港，我而家喺香港嚟嘅，咁我就用呢、這个Skype 啊，同你哋联络紧啊。 系啦，咁啊，多谢你百忙之中抽空 啦， 抽空嚟同我哋做节目啊。咁今集咧，我哋咧，都即系我谂香港嘅观众咧，譬如有睇苹果咧，就而家苹呢几日苹果就系咁吹风，话移民澳洲，就好黐线。 喂，我觉得嗰啲好似系楼盘广告咁咩，都唔似系即系推介移民嘅。 嗱，佢楼盘广告点解话我哋话楼盘广告咧？佢嗱呢篇报道就话咩？2700尺大屋练泳池啊，卖413万，平过香港劏房啊！咁即系我唔系好明点解即系佢要揾呢啲咁嘅嘢同香港劏房比咯？咁就喺话呢个喺澳洲啊昆士兰啊呢、這个叫大堡礁嘅城市啊 Cairns 嗰度啊。咁就可以用即係距離呢、這個Cairns 20分鐘車程，咁就即係呢間屋就咩差唔多5500尺咁樣啦，咁就話即係有4間房就68萬澳紙喎，係啦，咁啊阿貓姐，你係咪你都知最近 Queensland 嗰啲治安失控㗎嘛，係咪 我諗佢哋嗰度唔係治安問題，最大問題係你買咁大間屋，阿簡樂夫住個屋就知啦。你咁大间屋抹都抹你几日啦，系咪啊？ 咪同埋你住嗰个地方唔系嗰间屋唔系喺雪梨啊、墨尔本啲城市嚟噶，即系嗰啲地方咧系一个 Cairns 嗰啲旅游区，仲要系佢话嚟20分钟车，我谂都唔会系好旺嘅地方啦。Cairns 本身都系一个唔系好大嘅城市，即系唔系城市嘅，喂镇嚟嘅啫嘛。 喂，仲有同埋你知唔知昆士兰咧好多区咧有啲 no go 松咁噶，好似好多系订嗰啲 refugee 嗰啲喺嗰度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唔系啊，就算你 我有朋友住隔篱嗰度，跟住咧话啲人黐线噶。 你讲紧啊，Gold Coast 啊，都话而家条大街都成日有人抢嘅又成啦，根本治安就差。 唔系 Gold Coast 唔同，因为 Gold Coast 咧系游客多，同埋学生多，即系有啲即系冇钱嘅穷学生喺嗰度嘅。但系咧 ，Queensland 系直情系有啲内陆嘅区咧，系你知唔知抌咗好多 refugee 入去嘅？ 唔知。系啦，咁就即系 嗰边都听讲有噶，即系佢唔系喺个市中心，但系即系喺啲内陆嗰边区嗰啲。 咁我哋点解话呢篇嘢系楼盘广告咧？咁就其实苹果喺呢一篇呢几个报道嗰度咧，就讲到系即系介绍咗几条友咁样啦。咁呢一间屋咧，就讲紧话呢间几钱话呢间68万澳纸嘅屋咧。就系讲紧有一个叫做一条僆仔就做水底摄影师，咁佢一年搵4皮，咁就佢又想买间咁嘅屋，咁佢阿猫姐，你做银行嗰边咧，咁即系你觉得系咪好黐线咧？ 如果你搵 booker 系乜都做到嘅，呢个世界就系。 哦，4万蚊系低收入人士嚟嘅喺澳洲。 booker 有办法同你 inflate 噶，你肯你有首期，佢就乜都做噶啦。啲 booker 黐线噶。 而家难讲，而家收紧咗啊！ 鬼佬都系噶 吓。而家难讲啲，而家收紧咗银行借贷。 即系佢哋有办法噶。 你经 booker 都唔系咁容易啊。 难咗，但系总之佢哋有办法噶。我见过有人都可以做。 系啦，咁就佢讲紧嗱呢条僆仔咧就话自己就27岁啦，咁2年多之前嚟澳洲 working holiday 嘅，系啦，咁就话自己做咩潜水教练兼水底摄影师啊，咁又喺大堡礁度做嘢啦，就话自己呢、这个叫咩？每月薪水约2.1万，即系话自己一捐。咁你之前又话自己一年搵4皮嘢，系啦。咁啊， 2.1万咪港币啊？ 港币啊？ 俾 二点一万港纸嚟噶， 系啦，咁啊俾一俾一般， 佢四万系税前噶系嘛？ 唔系佢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咁佢即系佢文章 A 就话自己一年搵四万蚊啦，咁就话自己叫做呢、這个叫做每日就基本上就系即系跟啲团出去。即係你知去大堡礁係好多時係跟啲團出去，即係啲團出去一邊係 snorkeling， 一邊係 diving 噶啦。咁咪每日就影嗰幾百張相咁樣係啦。咁就話點解佢嚟澳洲咧？就話喺香港每個月做平面設計師，每個月得嗰9800蚊人工，冇花紅，冇其他收入。咁咪覺得好撚賓州，咁咪所以過嚟澳洲算咁樣咯。咁即係點係啦？咁就即係佢覺得即係其實好 bullshit 嘅呢度就話佢啊呢條新年就指澳洲冇加班問題，澳洲人好注重 work life balance。大佬咁你梗係啦，你夜晚唔會有人去潛水噶嘛，咁你點加班啫？係咪先？你澳洲冇人夜潛噶嘛，大佬你唔係 佢，我知佢可以做咩，加班做鴨。 跟住之后嗱呢个 啲女人兴揾鸭噶嘛， 咁即系其实最咁就即系其实呢个系最有趣嘅地方啦。咁佢就话佢自己一个礼拜咧就 after tax 就赚750蚊，咁就140蚊咧系交租，100蚊咧就伙食，咁又搵呢个单车嚟代步。佢自称一个礼拜就可以赚，即系储到呢个叫做500蚊咁样咯。咁即係好撚 bullshit 咯，即係你唔使交電話費嘅，你冇其他嘢做嘅，係咪？ 唔係，可能呢啲公司俾咧，我覺得唔出奇嘅。但係問題係你嗰啲人成日咁恨，佢成日咁恨買咁大間屋，但係佢又唔諗你買咁大間屋，你乜都要俾錢嘅喎，你嗰免費嘅買一間屋就呢度，你估整屋平嘅大佬？我要撲街啊！ 睇完呢啲嘢咧， 係啊 ，sorry， 我睇完呢邊嘢，我覺得根本就係、是、就係、是。呢啲喺咁如果你即係喺澳洲生活，即係我哋呢咁熟嗰啲咧，根本就冇可能發生，因為佢人工根本就係只係掹掹夠生活啫，佢買唔起呢間屋鋪賣，即係你唔好睇佢表面嗰啲嘢話即係點啊？佢係將呢個蘋果將呢個香港嘅住屋同嗰度個澳洲住屋即係突顯出嚟反映呢樣嘢咧，其實就戇居咁啫。你嗰個地方你試下喺雪梨揾間咁嘅屋係幾多錢啦、 啊？你 一來啦。二來，我就算俾你有屋企人幫你啊，俾到錢你啊，幫你買到嗰間咁嘅屋啊，喂，你唔使命聽噶，大佬。 你唔 使 maintenance 噶，大佬。 你講你自己，即係你講到你自己比一般嘅 graduate 高啦，40000蚊人工，即係我啊覺得係廢話嚟嘅。你喺雪梨揾一個地方140蚊租一個禮拜俾你啊，陣間我哋講啊，你租個營都唔得啦，黐線嘅啫。 唔係，咁佢而家講 cancel case， 咁我覺得 fair 啲講，即係佢話叫啲人嚟 Queensland， 但係問題係即係你唔好淨係諗住買間屋啊嘛，佢哋個蘋果個心理就要香港，你買間屋就 OK 噶啦，咩都好平嘅，香港你揾人整嘢頂你個費，你求其整個水喉咧，呢度係8-5蚊澳紙啊，大佬。 咁啊，即系呢度，但系即系呢个， 同埋啲 trader 好扑街噶，佢知你住 house 咧，佢会收你贵啲嘅，你知唔知啊？ 咁啊，梗系啊，见到你间屋咩价钱啊，嗌几多噶啦，全部都系睇餸食飯噶啦。 你揾嗰四皮嘢，我俾你买得起间屋啊，你都冇钱 maintenance 系嘛？ 咁你整厕所，人哋系咪收贵咗你啊？即系要整咁鬼耐？ 我嗰间公司系收得贵啊，喂，快噶咯，你知唔知有啲人仲讲啊，大佬？ 喂，或者我比喻下啦，佢搵四皮嘢人工，等于呢度嗰啲打工仔大约12000蚊人工嘅，即系嗰个收入咁上下啦。 港纸 唔系高， 港纸12000蚊一个月啦，系啦， 系啦，系啦，即系佢四皮嘢就喺我哋嗰度嚟讲就大约10000蚊到嘅，可能都系。 系啊， 即系香港10000蚊到咁样。 你咪叫做即系你屈屋企咪叫做可以叫做开到饭咁咯，你自己顶嘅话就收皮噶啦。 唯一嘅分別就可能佢日常嗰啲咩應酬社交，可能嗰啲洗費就會平啲，即係少啲喺澳洲嚟講。 同埋佢老實講，佢係等緊人哋擔保嘅，所以佢一定俾人壓工嘅。 係啊，咁你 即係佢擔保嘛，人哋做擔保俾你，梗係壓你人工㗎。 但其實咧，我同阿神秘人咧傾呢啲 case 嗰陣咧，有講過呢樣嘢嘅。你而家擺明擔保緊你，你喺度講曬你嗰啲咁嘅，即係揾幾多出嚟，萬一。 你响咗朵啦，你你俾你俾移民局 audit 你，咁你点咧？系咪好戆居咧？即系你连自己底牌都讲捻埋出嚟，系咪先？即系你煲大佢，移民局啊走去查你，系咪先？就 系、是、系、哦、担保要睇十个， 咪就系咯，即系佢真系屙，即系验尸咁验噶嘛？当你个 case 系。你喺度乱噏，你 真好似一年最少俾五万蚊噶嘛？ 系啊，所以即系所以 而家俾人搵到佢，佢就大捻镬咯。 系我阵间 可能四万蚊系税后嚟嘅，系咪啊？ 系唔佢话 系税后咪得咯？你五万蚊楼上咪差唔多加埋税咪得四万到咯？ 系唔系啊？我觉得系税前啦。嗱，佢话佢一个礼拜赚呢个750蚊啊嘛，系咪？ 750蚊系差唔多，我哋攞嗰啲咩啊救济金嗰啲都有，差唔多有。 嗱你听我讲埋先，即系佢呢度一周除税后赚约750乘四，即系3000蚊一个月，3000蚊一个月，即系乘以呢个叫做十二，即系36000，咁咪我觉得佢系唔啱啱50000蚊咯，我自己觉得系咯，即系所以 佢个数系啱啱我哋大学生啱啱 graduate 嗰个大约个中位数嘅人工，即系啱啱毕业嘅大学生咯。 即系你啱啱大学毕业生，你走去咁大上头买间咁 cal 大嘅屋，你系咪傻的妈咧？真系 系冇可能买到啊！俾你听。 喂，買到你都有排頭痕啦！咁大鳩，你一個人打你，仲要翻工，你邊度有時間打你？黐線 ！Exactly，exactly， 我就要揾呢個 point。 啲市民真係突顯咗，唔係佢突顯咗澳香港人住屋嗰個撲街，同埋即係澳洲啊！你原來揾咁少錢就可以，其實係真實情形唔係咁噶。屌真係，即係 個 video 講 fair 啲咁講，個 video 一個 agent 咧話佢而家佢嘅薪金買唔起嘅， 唔係叫佢買廿，叫買廿萬係啦。 唔係啊，叫佢買 unit 啊，呢個先撲街。 咪叫佢買廿萬嗰啲 unit 咯，即係最雞嗰啲咯，17,000起，17,500啊。 我睇過 Queensland 啊，20000買到間靚嘅 townhouse 啊，舊嗰啲白痴嘅咩，買間垃圾 unit。 咁出到全部都係篤數嚟㗎啦，但係即係嗱呢個我哋第一個批鬥嘅人啦，咁即係但係即係。但系苹果咧，成日咧，即系咧就讲完呢班友喺出边点挨点埋咁样，就喺度，即系最尾嗰段咧，永远都系咁样嘅。即系咩？如果我继续在澳洲打滚的话，与家人分开好耐的时间，明明自己想来，想咩想工作上少点压力，就咩咩咩又放不下家人。说到这时也忍不住红了眼眶，屌你老尾，好卵左交啊！真系， 喂咁鬼似寻找他乡的故事嗰啲， 唔系。即系你嚟咗呢度就即系唔系叫你唔理香港屋企啲人，但系唔好买两边咯。你买两边，你卒之都系唔知点咁样嘅，系啦。咁啊，批斗下一条友啦。咁啊， 咁啊，苹果好多单嘢，你快啲讲啊，讲唔晒 啊。唔系我哋咩啊？系啊，咁啊，批斗呢个叫做咩啦？即系呢个会考一分港男任性啊，一年变出2,400,000生意啊！咁就话呢个叫做34岁嘅李伟杰啊，喺香港会考得一分啦、啊。咁啊，即系喺加州红就做个音响，喺做个卖电信咁样。咁就又系 working holiday 咁样，拎住3000蚊澳纸，咁啊，从此改变咗命运啦。咁条友仔就话佢自己一开始嚟到就去咩？即系咩摘去摘生果啊，做农场咁样啊。咁啊，即系卒之就去咗 Cairns 咁样啦，系啦。咁就。但其实咧，佢即系苹果呢条友，除咗喺苹果出现之外咧，喺呢个经济日报啊 iMoney 嗰度都有出现嘅。咁就佢就话自己就你有冇睇 iMoney 嗰篇 article 啊？ 我冇睇喎，唔知喎。 系啦，咁就话条友仔就搵呢个叫做五皮嘢，就买咗架 van 仔去车客咯。系啦，咁啊。话自己一年， 佢话买架 Benz 啊嘛，六人座定八人座啊？ 八人座 咩系啊？系八人座啊，八人座 Benz 系嘛？ 咁啊，咩话自己经营网上旅游公司，一年营业额有400万澳元，专攻 VIP 私人包团。咁即系其实你同嗰啲红磡嗰啲咁嘅閪资旅行社冇捻分别嘅，你车啲客去啲定点旅游区，跟住之后又攞打赏咁样。喂， 系听唔听到？ 阿神俾人你讲咩头先？ 哇！跟住又定點去邊度買嘢，邊度買嘢，又攞傭啦，金啦，傭啦， 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其實係咩啦？就即係你蘋果嗰度咧，就冇話嗰條友，即係你蘋果嗰度嗰條友咧，就話自己咩在家經營網上旅遊公司，閒來可以撚狗咁啦。我唔知佢係撚熱狗咁樣啦。咁就又話。即系我自己都有人喺屋企捻热狗嘅，其实就系啦。咁啊，即系话自己年收入240万住5000尺楼，但系咧嗱呢篇即系佢经济日报佢点讲咧？佢就话自己差唔多系咩？呢个叫无证带强国权啊，系啊，即系佢话佢喺 Adelaide 做 farm 顶唔顺，去咗 Cairns 嗰度就无证带团， 即系冇牌噶咯， 系啊， 冇牌噶， 所以就即系系啦，咁就即系后屘又即系转一年之后又转工咁样啦，咁我唔知佢系即系 working holiday 嗰即系第二年咁留低咁样啦，咁就话咩咧叫 喂会唔会咁样俾钱人搞啊？ 咁就即系又话自己咩老板为咗担保佢，就叫补充学历咩读埋啲咁嘅旅游管理文凭、商业管理文凭。咁啊，跟住之後咩？一個星期花5日上學，只有2日可以上班，咁就要經營副業咁樣。咁就又話自己咁咧，跟住之後咧，佢係吹噓自己喺即係住喺人哋個 homestay 嗰度。跟住之後咧，有時人哋有3间物業，咁就要做代理，幫人放曬啲樓出去，自己食價咁樣咯。跟住之後又話自己星期一至五要翻學，星期要帶團，哔哩吧啦咁樣。咁其實跟住之後咧，其實咧最尾咧。佢都係話佢自己係即係叫做等緊，即係叫 bridging 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咁你知咁你嗱，即係其實都係頭先嗰個問題啦。你而家你身份都未搞清楚，你爆曬你之前點樣喺度即係攝嚟攝去， 混水摸魚 咁，即係其實你真係你做個靶出嚟俾移民局射你。 系啦，讲到尾，嗱，你啲好多嘢，嗱，佢咁样做呢啲咁嘅嘢，都系搵啲漏洞啊，法律嘅漏洞去乜嘢啦？咁即系你苹果都系吹嘘呢啲咁嘅嘢，即系你同嗰啲强国有乜分别啫？系嘛？即系你系噶，你带白粉都得噶，嗲，冇人捉到你都得噶。喂，我一年搵几多千万，我就带白粉去入澳洲啊！ 做鸡都得添，真系做鸡最好赚嘅。 即系你啲 基本上样样都未曾得嘅，就扮即系扮晒嘢，扮晒大支嘢。 即系你有冇试过？即系咁讲啦，有阵时譬如你移民入籍嗰啲，你有阵时会填多几个月。但系你有冇即系唔会蠢捻到系你未捻攞，你未捻攞 passport 到手，甚至系 passport 到手一段时间就爆晒自己啲商业秘密咁样噶嘛？你做生意冇人会拿开自己个肚皮咁样俾人睇噶嘛，大佬？ 成班人都个个偷换概念啊！成日话买咗屋，买咗你系落咗订供紧屋，唔系买咗间屋。 系啦，即系呢条友就话自己一年搵240万，咁嗰个系营业额啫，大佬你 cost 系几多啊？又喺度吹，你搵240万，我即刻同税局讲，睇下税局帮我哋做一个良好嘅澳洲公民，我哋要澳洲税局嚟，即系睇下你系咪真系咁即系真系咁把炮啊？系啊，吹得咁卵大啊嗱，真系，唉，系啦，咁就即系。咁啊，嗱，即系呢个我哋第二个要讲嘅友仔啦。阿简洛夫，你系咪话有条友系话自己倒垃圾变开4间餐厅？你系咪觉得呢条友真系好不知所谓 啊？唔系，我又冇讲系不知所谓，即系我就立过下嗰啲新闻，就话佢好似即系廿年前去移民去澳洲嘅， 系啦。 咁就最初系即系倒垃圾或者做埋啲即系嗰啲好 卡烂嘢， 系啦。咁就點樣？即係佢一個好勵志咁樣啊？點樣可以哇？點樣搏？點樣搏命咁樣勝啊？就而家咁啊，4间餐廳幾好成功啦咁樣啊！即係啲報紙又好多時會中意就係登，即係報埋呢啲咁嘅嘢噶嘛。係 啊， 即係我就當佢，即係我唔當佢假嘅，當佢真咁樣計啦嚇。即係呢啲我唔出奇嘅，咁有100个有1个係咁樣唔出奇嘅，係嘛？咁同埋你，即係你即系我想强调就话，即系如果我哋移民澳洲先系觉得话，你移民去澳洲就唔系为咗去移民去澳洲搏命揾钱嘅。你如果你系搏命揾钱系你嘅目标嘅话咧，人生目标嘅话咧，你真系留喺香港啦，系嘛？ 你嚟呢度叹 lifestyle 噶嘛？ 即系唔系叹啦，即系你又唔可以咁话，即系唔系叹定唔叹。 佢所讲嘅 系咁啊嘛，即系人哋嗰度唔系好 up， 即系唔系好 up。好好 appraise 呢啲，即係澳洲嚟講，唔係話即係唔會好唔係好似咁樣好，即係覺得呢個係成功嘅人生嚟噶嘛？啲澳洲人 要有 balance 嘅，我哋呢邊係 即係佢擺落個咩咯？而家香港嚟講咧，就話即係話你嚇、啊、有個咩事業有樓就係你嘅人生目標啊嘛！你去到澳洲唔係咁噶嘛，大佬。 咁澳洲人要啲乜嘢咧？其實係你可唔可以講到咧？ 澳洲人咪有一個好即係有自己嘅時間咯，有自己嘅理，即係有自己嘅理想或者成，即係有時間同屋企人、同朋友去吹下水、飲一杯啤酒啊！即係呢啲就佢嘅人生目標嚟啦，係好即係大部分澳洲人，佢唔係話即係佢唔係擺第一位，係將嗰啲咩事業啊、買樓啊擺第一位。 係啦，咁呢條友好笑喎，即係呢條友咧就話呢個叫四成，即係佢話佢喺 Cairns 有四間中餐館啦。四成本地客及六成旅客，他笑言每逢呢个咩啊春节啊、国庆、圣诞同埋中秋都系餐馆高峰期啊！咁你话佢做啲咩人生意？真系，唉，咁啊呢个叫做叫乜鬼嘢？呢个叫做下一条下一个咁啊。即系咩呢个呢条友叫呢条友咩70后赌场转战澳洲农场啊，33个围院开牛牛乐园喎。阿猫姐，你有冇睇呢单新闻啊？ 呢单睇过下啦，之前喺另一个 group 其实我睇过啊呢单嘢。我初初都唔知乜差嘢嚟嘅，点解条友会开农场会俾人少嘅咧？ 点解嗱咁咧？即系呢条友咧就话佢自己系九岁啊，曾经移民过去澳洲生活啊，咁啊就对国家呢个叫做咩结下呢个不解缘咁样啦。咁呢个人呢条友咧以前咧就喺澳门打工嘅，咁啊即系跟 Stephen Wynn 揾识啦，系啦，咁啊即系嚟到你即系佢后屘就为咗啲细路咁就即系话自己即系曾经系啦，佢话自己喺呢个永利澳门做呢个国际市场咩业务高级副总裁，咁啊即系翻 Cairns 嗰度就买咗呢个636公顷即系嘅叫农地咁样啦，谂住咧就将佢变做一个咩低密度生态旅游区啊，系啦， 咪即系好似之前 Wyon 咁咯 ，theme park 咯， 系啦， 整晒啲卖楼啊，跟住又有学校，咩又有医院又成噶嘛， 系啦，咁就但系咁就即系佢又话自己系即系谂住即系起呢个450间呢个叫住宅别墅，咁咪即系地产项目咯，三间酒店，一间大学同埋一个游乐场。咁就话自己呢个成个投资啊，呢个涉及呢个6.5亿啊澳币咁样啦。咁你第一轮就要搵呢个叫3500万澳纸咁样，系啦。咁阿猫姐，即系你系咪睇过？你系咪喺即系其他 Facebook group 嗰度咧？啲鬼佬喺度话，喺度夹佢嘅， 喺度嘈啊嘛，破坏生态啊嘛，搞呢啲嘢。即系鬼佬同唐人，同人就系你有块地，喂。赚钱先啦，生唔生态都另一件事。鬼佬啲谂嘢唔同噶嘛。 系啊，咁就系我自己都有 Google 呢间叫做 系啊， 呢间叫 River and Ocean Development 有乜嘢嘅？咁基本上佢头几个佢头几个 Google result 咧，已经 地产 唔系啊，已经系啲鬼佬啊去 council 投诉佢啊，话佢冇做环评啊，话你乱铲嘢就冇补翻啲 vegetation 咁样。 就系啲鬼佬系谂嘢唔同噶嘛，啲 mentality 即系佢哋唔觉得，即系你唐人就诶话知你铲平佢啦，最紧要赚钱啫嘛咧。但系鬼佬唔同噶嘛谂嘢，啲 mentality 系啊，咁佢就即系其实基本上呢，佢就喺度话呢个叫项目已经系咩私底下花上呢个近亿元的积蓄啦，咁啊使得最多就系环评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 咁即係其實佢基本上就係話咩，又自話自己可以喺一至兩年內可以招攬其他投資者咁樣。咁你即係其實呢度成篇文咧，基本上就即係佢又諗住即係黐阿張智霖嚟揾食咁樣啦，又諗住黐阿即係金利峰啊，阿朱太啊咁樣啦。咁即係金利峰朱太啊，不嬲同阿老蕭好熟噶啦。咁呢個係可以即係可以講好耐嘅。系啦，咁就即系 呢啲我唔知啊，你啊知啊呢啲， 唔系呢啲我老友阿布 J 哥知嘅，唔系我知，我老友布 J 哥成日同我讲埋啲咁嘅嘢嘅，咁就即系 好嘛？ 你讲咩啊？ 个篇文都有写咗落去啦，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呢、這个叫做局未甚浓啦，咁啊大家睇路啦，呢、這个就系、是、啊局。 系咪其实乘机帮人哋投资 PR 嗰啲嚟噶，搞埋嗰啲，因为你搞到老年金院冇人查噶嘛，大佬。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即系咧，阿神秘人都有咁讲过嘅，即系佢话佢抌咗几亿出嚟，做呢啲咁嘅嘢啊，咁即系你系咪即系我你都系咪觉得，譬如呢条友你打个即系你话你自己43岁咁，我当你18岁出嚟做嘢啦。你点样可以喺呢几年之内揞到几个亿出嚟咧？系咪啊？你点样打工咁整出嚟咧？ 话呢啲可能背后有财团有成嘅，搵佢出搵佢出面嘅啫。 我都系咁谂，即系唔好扮到自己系冇乜关系咁样啦。即系唔好扮素人啊！真系，唉。咁啊， 咁平时仲有冇其他新闻啊？即系关于呢个移民澳洲嗰啲稿啊？ 睇紧，唔好嘈，嗱， 倒垃圾都讲咗， 讲咗啦，冇乜值得讲嘅，嗰个啲励志嘢啫，呢啲嘢度度都有噶啦，唔系即系唔需要，我觉得又唔需要值得咯，我出嚟讲。 系啊，咁即系嗱，其实我哋系咪 嗰条友就冇晒人生乐趣啦？一个礼拜翻一日工，仲要翻两更每日。即系一翻屋企就瞓觉，瞓完觉就开工。咁你有咩人生乐趣咧？ 你同喺香港， 同埋我觉得系有啲神化咗少少咯。即系嗱，我佢又你，佢又移民咗廿年，我又移民咗廿年。点解？喂，点解我又唔觉得可以做得到佢咁样嘅咧？ 嗯，同埋你觉唔觉得其实呢苹果煲呢几条友咧，全部都系即系只不过系将香港。cap 水揾强国人笨擦，唔系好理咩叫生活嘅嘢带一个嚟呢度啫嘛，你冇捻见树噶，其实系，即系你系将嗰个 game 带到嚟呢度，咁你话系咪享受呢度嘅生活，系唔系谂住嚟接触出边个社会系点样？我唔觉得呢几条友系有做过啲咁嘅嘢咯，即系样嘢都系讲。 佢煲呢几单新闻呢啲嘢咧，就其实即系佢可能唔系好了解澳洲嘅国情嗰嘢嘅，即系 at the end 咧，可能呢啲都系即系都未必会成功嘅啊。唔明白澳洲嗰啲嘢，就用咗 香港 国或者香港嗰个模式嚟呢度做生意咧，系啊，有好多都系去。最后是发觉好多嗰啲关卡好多嘢啊咁样，跟住又话，你澳洲政府啊，即系又咁多呢啲咁嘅条例阻碍咩 credit card 啦，咁啊，如果我哋喺大陆啊，喺香港啊，哇，呢啲嘢做得几快咁样，就 ban 呢样嘢，你明唔明啊？ 完全明白，即系嚟到唔守我哋澳洲规矩，扑街赖地硬，就系咁啊。咁啊，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即系你几条友仔又要投机，又要呢个揾流动，屌你翻香港算啦，或者即系你真系把心。 喂，你觉得咧？昆士兰嗰条友咧，即系话咩潜水嗰个咧，会唔会攞人身份翻香港？ 咩啊？佢落咩啊？唔知啊，我又唔识佢啊，系咪先？我鬼知，我都唔识佢。 根本就好多都系唔系为咗，即系佢唔系为咗，即系因为中意呢度嘅生活，或者成呢度嘅。嘅风土人情呢样移样移民噶嘛，即系而家呢啲啊，我觉得系啊，而家佢喺度吹风嗰啲，都系避秦心态啊，有个心，有个机会，有个城啊，即系走过嗰边咁样， 咁又帶埋即係帶埋你香港或者嗰套價值觀走去呢度咧，佢今日即係唔係話你為咗移民噶嘛？ 係啊，咁啊，即係呢班友咁啊，即係捉佢早日俾移民局同埋稅局 audit 啦嚇。即系唯有系咁嘅啫， 你真系好戆居，自己都未攞到身份就真系笃爆自己。 唔系啊，你讲下呢度苹果煲嗰啲全部都系香港人嚟噶嘛？ 系啊， 啲主角啊，喂，点解你睇下，你唔觉得呢啲人同啲强国人冇分别？ 冇分别噶， 有乜分别啫？你笑啲人强国人走落嚟香港抢贵你咩买楼乜嘢自由行乜乜 credit card 啦，屌你到头来你呢班港珠咪又系咁样， 唔系你争 在未曾讲礼品啫， 系啊，争在冇访问过女仔啊，屌女仔做鸡噶啦，真系，即系又要去要去 Merrickville 俾钱人交租噶啦，系啊，系啦、啊，但咁就即系系啦，嗱咁嗱苹果就讲到呢度啦。咁啊，另外其实有篇文咧，我呢度唔会讲详细啦，因为我哋都讲咗大半个钟啦。有篇文咧就喺《吸》杂志嘅，叫《移民澳洲拥抱希望，但移民大国分享不了快乐》。呢篇文嘅观点咧，其实就似翻我哋呢啲喺澳洲住嘅香港人咯，即系佢都系讲话，即系你移民入嚟，咁啊，对于呢个叫本地人又点样，咁就即系本地人又点样睇，咁佢都有。佢都有 quote 到啊，即系我出奇佢有 quote 到啊 Dick Smith 咯，系啦，即系 Dick Smith 就即系讲咗 Dick Smith 讲呢个叫做太多移民啦，咁咪怼到啲 coastal 城市就好爆咁啊，通胀又塞车咁样系啦，咁即系有时间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啊落下一条题啦，下一条题就即系。即系香港啊，今个 weekend 有个喺轻铁站做咗嘅嘅姐姐啦，就俾条咁嘅巴基兰坦就拱咗落路轨啦，咁就即系真系成为国际新闻啦，即系又上 Sydney Morning Herald， 又上 Seven News 啊，又上 Daily Mail 啊咁样，咁就另外一篇即系相反嚟讲喺澳洲咧 ，Melbourne 咧有篇新闻咧，今个 weekend 咧又都系成为咗国际新闻嘅，咁系咪其实我哋咁多个呢度都睇到个鬼婆喺 Coast 买嘢，跟住之后影啲强国人喺度排队买奶粉，跟住之后屌柒佢，跟住嗰班强国人屌柒翻佢嗰段 video， 系咪个个？ 我都答 系啦， 我有睇过系啊， 系啦。咁啊， 我呢啲嘢其实 我话佢冇错， 呢啲系 唔系喎，大问题个举行识屌佢啫。喂，你买冇犯法，但系你 resell 系犯法啊嘛，你唔交税啊嘛。你 同埋 current affair 都屌我啲人啦。 佢唔系犯法， 但 冇人格。 唔系啊，佢买唔犯法，但系佢 resell 唔交税系犯法啊嘛。 冇人格啊 嘛。唔系啊，佢买嗰下唔犯法，但系佢做代购买翻出去，佢赚钱，佢唔交税咪犯法咯。 都唔系交税嘅问题，咁样做。佢咁樣做係唔犯法，但係冇人加嘛。嗰啲一個人，即係成條隊廿幾個嗰啲大嬸一齊走去買，每人買十罐八罐咁啊，一衝鋒咁啊，掃清曬啦。 係啊，同埋有一樣嘢係佢講得，即係嗰啲係好反零反感、就是，就係即係佢有啲咩嘢時候講冇犯法呢樣嘢。當然法律上好多嘢唔會話 cover 得曬噶嘛，但係一個文明嘅社會。即系法律系会唔会 cover 晒你所有嘅行为，所有嘅嘢嚟噶，系咪啊？咁即系，但系咧，如果你有一个有高质素嘅公民嘅话咧，你有啲事情虽然唔犯法，但系你唔会做噶嘛。但系啲强国人就好中意转呢啲咁冇犯法就得噶啦，冇法就点都得噶啦，系咪先？即系你烦到人哋，阻到人哋，令到人哋唔方便都冇问题，只要法冇犯法，即系呢样嘢就令人反感啊嘛。 系啊。唔系，即系你好似食物银行啲嘢，你可以去攞咁样噶嘛？但系即系你身光颈靓去攞咧，系唔系你仆街咯？ 揸好简单，揸住个宝牌走人哋食物银行，攞人哋嗰啲嘢，你都黐线嘅，你都发神经嘅，你真系。 我举个例子，譬如你麦当劳食嘢，咁我哋好兴系食完嘢自己会抌，即系将个 tray 即系摆翻落嗰度倒埋去拎佢走噶嘛？系咪？但系你唔拎佢走唔会犯法，亦都冇人会咩嘅。但系你啲人睇到好似如果我哋。即系澳洲人个个都系咁样习惯拎翻个 tray 去倒埋嘅时候，你又唔去做嘅时候，咁人哋话即系你觉得你系冇犯到法或者冇系冇乜嘢噶，系咪先？但系你俾人睇到你嗰个质素系点咯？ 跟住佢仲要话唔够啊？ 话咩啊？佢话咩啊？ 跟住佢仲话啲人点解清埋人哋，清埋人哋嗰啲垃圾啊咁戆鸠啊？ 就系咁噶啦，咁啊，即系嗱呢单嘢咧就诶。呢單嘢其實即係政府咧，就即係同埋呢單嘢出嚟，即係政府就都話會做嘢咯，但係肯定唔會咯。即係個 Fair Trading Minister 就出嚟就喺度話會即係呢個叫做即係點講咧？佢就即係話， 其實你覺得啲政府其實會唔會佢哋其實知道，不過收貪污錢，點解唔講咧？會唔會係咁咧？ 唔未必係貪污錢，我覺得就因為如果即係嗰啲供應商咧，就對佢嚟講係冇乜話題嘅，係咪？即係落見其成啲，你幫佢搶貴啲咯。 其中有個原因就係啲供應商，即係奶粉製造商咧，專登唔做咁多出嚟，等你班仔搶啊。 係啊，幾好。 唔係咁多，而係話即係你有呢一，即係你如果你冇咗呢班人，咁佢個銷量係特別，即係維持係譬如。即系唔会话抢咗咁多出去噶嘛，系咪先？同埋你即系呢单嘢，我觉得佢就系好，即系供应商或者系超级市场嗰度系即系好被动，唔会点样做嘢。但系佢又唔可以话唔做嘢，咪成日都等我讲话，我哋会行几多罐，但系啲措施又冇乜用嘅。佢买完四罐之后出咗超级市场，即刻入翻去，咁你唔通认住每个客咩？你认唔到佢噶，系咪？佢又买四罐，系咪先？又得噶，系咪先？ 所以嘛， 其实如果執行是可以的，可以做到真的是趕紙巴，但是問題就是他不會這樣做咯。但是我覺得就是會令到即是這個民間澳洲人開始會反感咯。是即是會你即是會是令到這個排華的情緒啊，排埋你即是你的是會是即是醞釀啊。 仇華大佬，你班友是有沒有搶我的奶粉？ 少少嘢積埋就係噶啦， 係啊，即係你印尼都係啦，印尼都係即係你啲咁嘅唐人喺度咁多年，咁都唔會即係突然之間咁爆發咁樣嘅先，係咪先？ 總之係喺社會生活上每一樣嘢，即係少少嘢積埋，同埋你而家尤其是咁多啲咁嘅強國移民咧，就自己埋堆噶嘛，同我哋十幾廿年前移民咧，我哋就。呢度我相對嚟講比加拿大咧，我哋本來嗰、那個即係嗰個係比較散啲嘅，即係唔即係冇咁埋堆嘅，即係相比較啊。 溝埋 加拿大嘅 溝埋嘅，你冇咁多大唐人浮咁樣嘅，冇而加拿大咁樣。 同埋華人係同鬼佬嘅社區咧，係即係會間住咁，即係會即係我講係廿年前啊，係咁樣啊，即係唔會好特別你自己自成一國嘅，但係而家越嚟越有個自成一國嘅。你睇下 Eastern 啦 ，Brown 嗰啲區啊，係咪啊？即係見到中文多過見到英文嘅。咁你呢啲嘅情形一出現咧，再加埋呢啲咁嘅喺搶奶粉啊，搶去買嗰啲咩藥啊，嗰啲噼里啪啦啊，令到當地人咧就會覺得你呢班人咧真係即係會有不滿嘅。 直情有啊，即係其實即 係幾時爆發咯？ 即係當地人啲媽媽咁，梗係好猛啦。但係呢個叫做澳洲自己都唔少鬼佬就走去走去搞代购咁样个，同埋教人搞代购嘅，系啊，即系佢都有即系唔少啲鬼佬，即系搞生意咁就即系整个 platform 咁就令到啲人系点样可以即系买到澳洲嘢啊，或者去即系甚至系有啲人去 Kmart 買嘢係淨係開 live stream 去俾啲強國人睇，係自己去緊買嘢，保證真貨咁樣咯， 係啦。嗱，首先代購呢個問題啦，即係我覺得代購又即係可以接受。如果你代購嗰啲嘢係唔係啲日常必需品啊，或者奢侈品啊呢啲冇唔影響民生嘅嘢啦，而家搞到奶粉啊，搞到啲食物啊嗰啲咁嘅嘢，或者影響到啲。住屋啊，啲 credit card 嘢嘅任何嘢咧，就會好大嘅問題咯。即係代購，你因為你有代購出現，你本身你俾奶粉嘅話咧，佢原本係即係供應商可能規劃咗你，譬如100万罐喺澳洲本地消耗嘅，咁佢唔會突然間增，即係預計你有呢啲咁樣嘅咩噶嘛？咁你咪會市面造成短缺咯，即係有短時間短缺咯，佢唔會即刻供應到噶嘛。 我呢个呢个问题， 归根究底，归根究底，强国咁大个国家，居然做唔到一罐奶粉，系啲国民可以有信心买嘅，你强乜捻嘢国啊？ 做一样嘢唔明，因为点解佢如果佢真系需要我补咗奶粉，点解唔直接用代理啲正式嘅代理去入咧？咁你变咗生产 系啦，就系呢个问题啊！就是有行货入去，因为大陆有个规矩要有翻中文标签啊嘛，啲有啲人都中文标签就以为佢可能系假嘢啊，系啲 咩标签有点样印嘅啫？个问题就话你有个代理嘅话咧，你就你本即系你个供应商，你可以分开个 market 个市场啊嘛。 唔系啊，我睇过新闻有讲呢样嘢噶，话啲其实啲供应商点解中意代购咧？因为如果佢自己咁样入咧，要俾关税啊嘛。如果啲代购咧，佢可以自己悭咗，唔使关税啊。 啲代购 就觉得个问题咯。咁即系话系啊，走水货啦， 成走私啊，唔系走水货咩？走私啊，屌！ 唔係因為我睇過啲新聞話咧，如果正常咁俾曬關税俾曬税咧，嗰啲奶粉咧商咧係冇錢賺噶，因為大陸太多税啊嘛。 因為其實你喺大陸咧，你賣一賣翻你呢度你買一罐 A 字頭嗰個嘢咧就$25一罐啦。你大陸個市價係$38嘅啫，所以其實個 margin 得嗰十幾蚊嘅啫嘛。 系啊，因为如果佢正常咁入，要起码 custom 要俾啦，跟住之后仲有好多税噶嘛，大陆好多 credit card 税噶嘛，咁所以话其实个奶粉商系冇钱赚噶嘛，咁佢宁愿啲代购买，咁佢就唔使俾嚿税咯。 即所以其实班友就系屌，即系好卵閪嘅。你为嗰每罐我顶多拆几蚊俾你，跟住你搞到你全个国家啲人屌你老尾天怒人怨咁，所以咪好卵閪咯呢班友仔。 就知唔知道死全家咧？ 咩啊？十八代啊，仆街！屌山坟都炸捻烂埋你啊！屌！ 喂，你之前知你有冇睇过？我放假咧有睇咧有个新闻咧，其实嗰条友应该俾人拉，因为咧佢喺嗰个 SBS 嗰度话咧，佢系 overseas student 嚟嘅，佢净系帮人做代购，一个礼拜赚$2,000 cash on hand。 嗰条女啊嘛， 系啊，点解移民局唔行动咧？我就觉得 唔系，喂，去税局告发佢。 系啦， 唔系啊， 税局加移民局， 点解移民局唔行动？系啊，税局同移民局都要拉佢啦。佢嚟做 student 嘅话，点解嚟 trading 咧？ 咁啊，即系 如果喺德国俾人哋 cancel 个 visa 啦，陈总。 嗱，咁即系呢个叫其实最癫呢单新闻咧，就系即系讲话有间你哋几个都知有间嘢叫傲卖客啦，即系真系傲卖国啊！屌叫 AUMA 屌真系。系佢系做代购啤撚壳啤撚到上市嘅咯，系啊。咁佢呢间嘢做乜嘢嘅咧？咁就佢基本上系开几间咁嘅叫做即系开一扎呢啲叫做铺面，咁就俾啲代购啲友仔去嗰间嘢度卖。咁嗰啲铺面入边咧就卖奶粉啊。卖嗰啲叫做维他命丸啊，卖嗰啲咁嘅叫枕头嗰啲咁嘅嘢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就买咗一间执咗嘅mining 公司啦，就啤壳上市咁样咯。咁佢咧一开头上市嗰阵咧，都即系佢基本上佢系月头挂牌嘅，咁啊啤啤声升咗十几个 percent 咁啦。但系其实佢而家每日咧就我每日都跌嗰差唔多系几个 percent 咁，或者例如今日为例啊，跌咗6%啦，咁就零点，即系一毫半子咯，即系基本上系好似抄过啲细价股风暴咁样，啤咗壳上市，跟住就揿翻低佢，系啊，咁啊，即系呢样嘢都系好卡嘅，系啦，咁啊，仲有冇补充呢单嘢？ 冇乜特别咯， 冇乜特别啊。咁啊！ 而家乜都抢噶啦，嗰啲友系嘛？ 咁啊，下一单就讲就 喂，可以讲下顺便讲开抢奶粉咧，讲下抢楼市喎。喂，我收到风喎呢排， 乜嘢风啊？ 而家啲楼市好扑街喎， 咩扑街啊？ 好多而家啲好多啲发展商 Melbourne 嗰啲卖唔晒，出唔到货，即系宁愿攞嚟租俾人。 我唔知啊， 收到风，喂，屌我。我两个月前都知道啦，呢啲系风嚟嘅。 我 唔系啊 ，Melbourne 唔系讲 Sydney 喎。 我收到风，陈云个炉越围越细啊。去下一个 topic， 真系，唉，咁嘥我时间，真系。呢个叫做 Peter Dutton 啦，咁就即係原本咧就講話入籍嘅英文嘅要求啊，原本咧佢就諗住就將入籍嘅英文要求就 IELTS 有幾個 option， 即係總之有四個 part 就要有六分咁樣啦 ，which is 大專程度啦。咁呢樣嘢就俾人打翻轉頭喎，有冇睇呢單嘢啊？你哋？ 被工党同 绿党 turn down 咗，咁就阿猫姐，你话戆居，咁点解戆居啊？ 黐线嘅，你试下入籍欧洲啲国家，除咗做难民啦，几难啊！就算你去加拿大，人哋英文都要高分啦，系嘛？ 加拿大咧就全部咧都要呢个叫六分嘅，即系不论你任何国家，你都系要考个英文试嘅。系啦，即系一系就考加拿大standard 大小嘅英文试，一系就考 IELTS， 系啦。 咪咯，黐线真系，点解搞容易啲？我唔明点解绿党同埋工党要搞容易啲？ 咩啊？咁佢要揾啲人入嚟投票俾佢咁啊，做交人啊嘛。 我交市民。 系啦，因为你唔俾啲咁嘅蠢人入嚟，咁佢冇人洗脑啊嘛，咁好似呢个叫做韦小宝咁咯，即系有啲老嘅人都喺朝廷入边做官，所以咧我哋咧要揾宗教嘅方式，即系例如同性婚姻咧，就嚟要去蒙蔽一啲智商比较低啲嘅人，咁啊反清复明咧只系一个口号嚟嘅，系啦，佢最紧要咧攞晒政府，系啊，最紧要攞晒政府啲钱，系啦。咁啊，点啊？呢单呢即系，但系我头先咧，我哋咪后讲咧，其实即系原本嗰度就即系，其实绿党咧讲嗰个口号咧系话，即系又喺度讲话点解即系大陆同埋印度嚟嘅人系可以即系要呢个叫做要呢个叫做大专程度啦，跟住之后你譬如你加拿大同埋英国嚟嘅人可以即系中学程度咁样，其实你拉翻高佢系好事嚟嘅，即系我唔知点解你班友要肥低佢咧，真系好戇鳩啊，系 啊，唔系咁点会多啲人入嚟咧？咁多啲人入嚟，嗰啲绿党同工党先有攞福利钱啊嘛，搞嗰啲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吸水嘛。 咁啊，即系呢个叫搞多啲 non-profit organisation 嚟咩啦？嚟做呢个叫同性婚姻啦吓，等佢吓。咁啊，最尾一单啦，阿猫姐，你可唔可以讲下另外一单澳洲今个礼拜擦出国际嘅新闻啊？又系啲强国人喺澳洲擦出国际啊！ 哇，正喎呢个，你有冇去过 Airbnb 租房嗰啲啊？ 唔系，即系听讲你最近俾咗成个月 Airbnb 租，嗰度你有冇使咗5000蚊啊？ 冇，我度好 cheap 嘅啫。 cheap 极都够几岁一晚啦、 啊？使100蚊啫嘛。 系啊，咁即系咁就即系最近啊，即系基本上呢单嘢系上埋香港报纸嘅。 咦，香港报纸都有啊？我真系唔 知。苹果都有啊，系啊，咁就即系讲个。强国女人啊，喺佢个即系租俾人哋嗰个物业嗰度啊，个客厅啊，就整咗个帐幕出嚟， 扎营 系啦，咁就整咗个营出嚟，就收人55蚊一晚。咁其实咧啲 review 咧就很好嘅，我就觉得系冇乜问题嘅，系啲友仔好戆，即系啲友仔戆鸠咁样啫嘛。咁即系阿猫姐，你可唔可以讲下呢单料啊？ 唔系，我觉得咧，佢有啲误导成分嘅，因为咧，啲人话佢 post 喺个有个，你知 Airbnb 有唔同嘅 session 噶嘛？ 系啊， 我唔知你过未啦。佢有 entire apartment 有咩 share room， 佢仲有其他 option 嘅，譬如你系 camping 嘅，你可以拣个 option 嘅，同埋有其他啲 options 嘅。咁咧呢、這个强国人咧就走去 post 咧佢嗰个扎营咧就 post 喺 share room 嗰度。咁咧，啲人以為咧，即係有間房，點解咧？因為佢影曬啲相，又有廚房，又有廁所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啲人咪以為有個房，又有廁所用咧，你明唔明啊？ 係啊， 係啊，跟住即係佢以為個扎營係即係可能係啲 decoration， 有啲人唔知道嘅。 咁嗰啲咁啲人咁啲友仔咪戇撚鳩咯？你 share 你嗱你 Airbnb 就咁樣嘅，因為我成鳩日 book Airbnb 嘅旅行嗰陣，一係就 whole apartment 或者 whole house 咁樣啦。所謂 share room 嘅意思咧，就係、是、你間你唔係你同人孖鋪啊，即係雖然我見過啲 list 係你要同人孖鋪嘅， 但是呢即是呢 share room 的意思就是间房里面是有第二张床或者是有会有人入即是总之是有两张床这样的啦。咁即係其实你我睇过佢嗰个叫做佢个 description 系好咩㗎喎，系好 fair 㗎喎，即係话 in living room 咁有个型咁样，咁就即係你可以用 living room 全部嘢，又可以用厨房嘅嘢，又可以用厕所咁样，咁其实好 fair 㗎喎，系啲友仔系 唔睇你 description。 系啦，即系其实系愿者上吊噶，你又唔捻睇。 喂，但系佢有个问，同埋啲人戆居，咁你系咪去之前可以问下佢个 location 咧？通常你 Airbnb 咧问 location 嘅，或者说佢 Sydney， 咁 Sydney 咁大，你点知边个 location 咧？ 唔系你 有啲有时 你梗系问佢，即系边个 intersection 咁样噶啦，大佬。 系啊，即系等于你去 New York 咁，你都可以问人哋 New York 都好大，系咪先？咁你去边得先得噶，大佬？ 我 Trump Tower。 咁啲人唔问系抵死咯，又话嫌远啊嘛，入去到嗰个强国人屋企话 homebush 咩一啲都唔近 city 啊嘛。 唔系我觉得咧呢扎嘢咧系似Flemington 对面嗰扎嘢咯，系 啊，应该系嗰啲啦。 佢嗱佢一系就 咁啊，真系风格 嘢睇佢话， 你讲 唔系呢单新闻真系货不对版啦、啊，定抑话系？即系呢个强国人咁样做法系影响澳洲嗰啲个 image 啊，即系两样嘢啊，即系第一样嘢就可能你话货不对版啦，另外一样嘢就话哇你咁样搞法搞到 污染，佢应该摆喺 share room 嗰度嘅，佢有另一个 option 嘅，佢 Airbnb 啲人就话呢样嘢啫嘛，即系跟住佢就话 系货不对版啫。 因为佢话因为以中文嚟解释咧 ，share room 咧即系 share space。所以佢就摆喺 share room 嗰度。 唔系我自己觉得成，我自己就觉得成单新闻系冇新闻价值嘅。我反而系咁谂咯。 我就想解释个争论点系边度先。争论点系话，如果火对板就即系全世界地方都有噶啦，即系唔系话你澳洲先至嘢咁。但系点解你去到香港新闻都报咧？系咪因为即系影响澳洲？即系澳洲系比较即系唔即系点啊？即系先进啲嘅国家，即系都个居住都系咁样嘅，即系。系咪即系咁个环境系咁样嘅时候咧？咁系咪个论点系咪喺呢度啊？ 我又唔觉得会点样影响澳洲嘅嘢，即系你去旅， 唔系纯粹系一个货不对版嘅，冇乜值得新闻价值啫。 所以咪就系话呢单嘢基本上系唔值得成为一单新闻咯，系无捻聊咯，直情系。 咁啊，好啦，接住又冇价值嗰度， 我都觉得冇价值噶，系阿猫姐话要讲啫嘛，我都唔知点解你话要 讲。我咁去旅行咧，搵住嘅地方好多时候我都遇到呢啲嘢，货不对版噶啦，屌！我喺三藩市都 book 过一间，都系咁噶啦，都去到啱啱原来咁噶咋咁样，咁但系都冇计啦，系嘛？ 你讲 book 过 一间。啊、 你讲罗省定讲三藩市啊？我同你一起去过嗰个 trip 系， 系啊系啊，咪响 LA， 我唔记得 LA 啊 ，sorry LA， 即系我系临走前我 book 咗一间有 Airbnb 噶嘛， 系啊， 咁以为佢又系以为佢成间屋咯，原来佢系成一屋里边劏咗一半，就另外即系嗰度去唔到啦，即系两间房间就系咁多原来。 嗯，你好多时你 Airbnb 你即系你真你个屋主有良心咁咪佢咪佢同你即系 upfront 咁讲清楚，即系譬如佢俾个地牢你，但系个地牢系即系嗰个入口系好啦屈质嘅，夹都落唔捻到嘅，诸如此类咁。 我上次住嗰度。我上次嗰度其实系一间屋咧，即系佢系有一部分有一半咧有两间房咁样嘅。咁我哋即系我哋都即系有小责任就冇睇清楚啦。咁就见到屋企个价钱就咁就又有两间房喎。咁原来就系两间房咯。去嗰啲其他屋嗰啲系 block 咗，唔去得。即系其他屋嘅地方。咁你不过我住一两晚咁啊算啦，唯有做就系话俾个负评嘅啫，俾个负评嘅啫，即系话佢即系有少少，其实有少少误导成分咧，一样系有。咁但系通常都系算系旅行嗰啲。 唔系我试过 Airbnb 咧，咁我 book 一间房，跟住之后嗰间房入边有厕所咁样噶啦。 屌咁嗰個廁所咧係兩邊都開到嗰啲咯，咁其實我係好what the fuck噶咯，即係我係去到，但係我唔係冇做過 research， 但係即係你 list 俾我一間 private room， 一個 separate 嘅 bathroom， 即係我估唔到一開另外一邊門已經係對住佢個洗衣機同埋對住佢個廚房咯，咁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好就係我可以夜晚洗衫而唔會嘈到。个屋主啦，唔好就系我有阵时我冲凉，我惊嗰班友冲入嚟咯，系啊 ，lock 得噶嘛，两边 lock 噶嘛，边围嗰啲 咩啊？ 你惊唔记得 lock 机系嘛？ 唔系个即系厨房嗰边冇得 lock 噶，好扑街嘅，系啊，即系我只可以 lock 去我间房嗰去我间房嗰度嘅啫，系啊， 咪系咁噶啦。而家 Airbnb 初嘅 Airbnb 就好 OK 嘅，而家嗰啲都系做到即系。啲嗰啲咪垃圾拎出嚟 Airbnb， 而家系诶，我都唔系好 recommend 嘅。 唔系，同埋我睇过 Airbnb 澳洲嗰啲咧，好多咧，其实唔抵嘅，我觉得。可能而家啲酒店同斗平啊，我觉得唔抵 Airbnb。其实我嗰时去落乌龙港咧，本来谂住租 Airbnb 噶嘛。嗰时我去两度嘅，我去咗咩乌龙港先嘅，跟住再去咗 Barryfield 嘅。咁我乌龙港咧就系租 hotel 嘅，即系嗰啲 service apartment。其实我计条数仲平过租 Airbnb 嘅。 你因为你 Airbnb 你要突嗰个 cleaning fee 出嚟，再突嗰个 service charge 啊嘛，跟住系你 airport 你 service apartment 几大啊？几大噶啦嘛，系咯？ 系啊，同埋 service apartment 系干净啲咯，我觉得。 你 Airbnb 嗰度唔好啊 ！Airbnb 咧，你如果你 book 嗰啲service apartment 或者 book 酒店嘅话咧，你 book 嗰下你知道你系 confirm 啊嘛 ，Airbnb 要等佢 check 你噶嘛。 系啊， 即系你可能你今日 试过有啲 host 咧好街嘅，临你去之前佢突然间拒 cancel 啊 ，host 拒 cancel 啊， 试过啦，咪头痕咯，即刻头痕啊，大佬，即系你 last 新闻系话喺美国话佢歧视佢Asian 啊嘛， 但嗰單嘢嗰個韓國妹係有啲責任嘅，即係原本話 book 兩條友，你突然之間幾條友嚟，大佬，你想我點呢？即係我自己都試過唔小心嘅，有一次係即係有一次我喺美國嘅，咁就即係我喺羅省就上三藩市，咁就同嗰、那個同嗰个屋主就话哦，what time can we check in 咁样？咁有阵时你知好多时话 can we check in？ 咁就即系你礼貌上就话啊，我几时可以？即系我们啊，几时可以完成呢个 check in 手续咁样啊嘛？跟住之后个屋主系台湾人嚟嘅，咁佢就 we， 即系真系好捻 horrified 咁样咯。系啦，咁我就话哦，唔系我自己啫，我话 I'm just checking myself， I'm just talking about like we as in like when can we meet up so you can give me the keys and such 咁样，系啊，系啊，即系佢嗰个台湾师奶几捻猛啊，大佬，即系你隔住个 mon 都听到佢系几捻惊啊，突然之间话 we can check in 咁，唔系得我条友啫，系啊，唔会带女翻嚟嗰度嘅，真系。唉，咁啊，系啦，咁就即系。 唔好翻去澳洲有咩特别新闻啊？ 澳洲有咩特别？有咩特别新闻值得讲？今日啊 ，Malcolm Turnbull 就话 NBN 系一场闹剧啦，又涉水，又个 service standard 又差咁样咯，咁又喺度话个 CEO 无能，咁啊改善唔到个 service。咁我自己就觉得咧个。CEO 就喺呢几日会落台噶啦，但系 NBN 呢啲咁嘅 labor 大白象，你而家起咗出嚟，但系都系唔 function 到嘅，咁你冇计噶，你抌咗咁多投资落去，你系咪都要起埋佢噶？得 翻转头啦，呢啲嘢 系啦，咁你系啦， 你归属啊，而家 即 系 又， 但系呢啲其实系 infrastructure 嚟噶，你唔应该谂住赚钱噶， 但 你谂住回本噶啫， 你唔。但系佢而家就系、是、就一来就系佢喺度咦揿揿坏赚唔到钱啊嘛，又喺度即系要喺攞呢个叫 K 即系用 cable modem 上网嗰啲人要收 levy 嚟补贴佢啊嘛，但系你搞唔捻好个 service， 咁啊谂住闹前又谂住赖翻前朝，咁你想点咧？屌又唔谂方法解决佢，一味喺度赖前朝。 唔係 infrastructure， 你諗住至少十年先回到本啦、啊。你仲有做，你唔止回本，仲要諗住賺錢，你有冇搞錯啊？你政府嚟嘅喎。 咁啊，呢個都或多或少反映到而家呢個叫澳洲政府做全部嘢嘅取態，冇唔係諗住 serve 個 country 嘅，係諗住點樣 cap 水嘅啫，係啦 ，cap 水嘛，係啊， 真係。同埋即係今個禮拜有咩新聞咁就即係上個禮拜五 Holden 就執笠啦，即係 Holden 喺呢個 Elizabeth 啊，即係喺呢個叫做 Adelaide 以北大概十公里嘅 suburb 嗰度，咁就以後就冇澳洲嘅汽車業就從此拜拜啦，因為 Ford 啊收皮 ，Toyota 啊收皮 ，Holden 啊收皮，咁就即係好多好我睇啲車書好多都話，即係澳洲曾經有好好嘅 design， 好好嘅叫做 engineering。咁你講緊第六代 Commodore， 基本上成架車就喺澳洲 from 呢個 conceptualization 至到呢個引擎，至到任何 engineering 同埋 testing 100% 澳洲做嘅。咁嚟嘅一嘢執咗粒佢啦，咁樣咯。咁你冇計喎，咁你新一代嗰啲人即係一來就係、是、即係個社會有啲唔同咗啦，即係你好多時你啲工已經係要去入 city 做啊，同埋你以雪梨為例，你個路面基本上係應付唔到咁多車，咁好多人即係寧願走去搭車又剩，同埋講緊係我呢一代 millennial 嗰啲基本上係對車冇撚興趣嘅，屌佢寧願走去旅行啊，買 experience 啊，或者走去即係溝流流都唔想養架車，咁你冇計嘅喎，係就係、是。就系咁啦，阿猫姐有咩新闻啊？澳洲呢个礼拜系咪都冇啦？系咪啊？ 冇乜特别咧，都系啊楼市咯，可以讲下而家 recap 下啦。 你 recap 啲咩啫？ 楼市我睇咗啲 auction 嘅 resale 咁研究过啊嘛。 你研究啲咩？ 基本上其实你睇到好多吓， 系咪立咗嘅楼市？ 老立啊！嗱，你睇 上嗱上个礼拜啱啱过咗个 weekend 68%。 唔系你唔好睇 percentage，percentage 系冇意思噶。你要揿入去睇佢，你每一个譬如我睇咗 Sydney 啦，我冇睇 Melbourne 啦。你揿入去睇咧，好多屋咧，其实嗰啲 unit apartment 咧系sold by all to auction 啊，即系根本佢唔供应噶，即系啲人见价就到就嗱嗱声买啦。即系啲其实啲landlord 都惊，我谂系嗰啲业主都惊跌价， 或者 private 好多系 private treaty 出咗货系啦。 唔係啊，佢編咗做 auction 嘅，但係佢已經賣咗咯，好多係啊，佢寫住 prior to auction 嘅，要好多係 apartment 都係咁咯。跟住你睇 house 啲價錢咧，除咗唐人埠嗰啲咧，其他啲鬼佬埠好多都 pass 先啊，賣唔出咁咯，係啊，好笠啊個市。係 啊， 咁啊。 係啊，同我咁啊 predict 都好接近，因為咧我哋 predict 過咧呢個 apartment 嗰啲就撲街先噶啦。 咁啊，仲有就系今日出咗篇文，就系话如果啊，即系加息 1.5% 啊，澳洲就会即刻冲入呢个经济衰退咯，系啦，咁啊，即系都 紧噶啦，吊紧盐水啫嘛，打紧针啫嘛， 系啦， 美国佬加息啦，美国佬一加息就你噶啦，香港都扑街啊！ 是啊，即是而家基本上就是即是我觉得好有趣啦呢单嘢。因为你见到上个礼拜其实我都喺个 group 度 post 咗啲新闻啦，就 land lease 基本上就即是咁多年嚟即是盈利最差啦，同埋就 land lease 已经系即是佢自己手头上有啲 project 都賣緊盤先啦，即是佢连呢啲咁嘅大嘢都要走货，咁细嗰啲又点样行面呢，咁啊喂，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屌，真系都超捻咗时啊！咁啊，有冇嘢要补充啊？你哋 冇啦，都系咁啦，收工啦， 系啦，咁啊，就即系好多谢简洛夫就千里，即系千里 call in 啊！咁啊，即系都系 我惊你直我 solo 好惨嘅， 屌，唔好提啦 ，solo 嗰啲节目简直系垃圾到不堪啊！我自己都唔想听嘅。咁啊，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即系节目时间到呢度，多谢各位收听，咁啊，下次再倾啦，拜拜。 OK， 拜拜。